個月的談判，但如果要將貿易協議談判好，需時十年都會照樣進行。庫敦諾又拒絕評論即將舉行的貿易談判有乜嘢成果。美國財長魯欽、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較早前和中國副總理劉學通電話，決定今個月底在華盛頓重啟貿易談判。庫敦諾形容將討論所有議題。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另外，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台湾附近海域。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4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港铁的消息啦。咁港铁由于东涌站内和附近有大量的人群聚集，而家东涌线来回方向的列车是维持15分钟一班车。就是东涌线来回方向的列车现时是维持15分钟一班车。咁喺机场快线方面，为了配合机场实施进出管制措施，来往机场站至到博览馆站的机场快线服务继续是暂停。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每10分钟一班，中间是不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嘅。咁而喺巴士方面咧，由市区开往机场同埋博览馆嘅各条 E 线巴士服务，由市区总站开出嘅班次路线系缩短，改以东涌为终点站。S 线嘅巴士服务咧系暂停。咁由机场同埋博览馆开出市区嘅 E 线巴士维持正常运作。咁乘搭巴士前往机场嘅旅客，请尽量使用 A 线嘅巴士啦。之後同大家跟進翻意外事故。咁喺中環灣仔繞道去中環方向，較早前近住城市花園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較早前咧係全線封閉東區走廊嘅車輛咧，唔能夠通往中環灣仔繞道嘅。咁而家部分行車線解封，中環灣仔繞道去中環方向近住城市花園嘅中快線仍然係封閉，龍尾去到近東隧出口。咁另外喺城西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卑路咀灣公園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大擠塞車龍排到去干諾道西天橋近上環消防局。咁就城西道去堅尼地城近住卑路咀灣公園有意外，龍尾去到干諾道西天橋近上環消防局。咁另外提提大家啦，喺葵涌道去荃灣方向咧，近住美孚港鐵站一段，而家交通都係繁忙，龍尾去到雨晴軒。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近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大坑东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仍然挤塞，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Radio 师兄祠堂，师兄有嘢讲。 祠堂祝你三位宾仔买一格个智慧。 我系一师兄，师兄祠堂有好多嘢都系听众一人一票投出嚟噶，例如边个咩斜咩袋，又或者买边份手信。如果你都想投票嘅话，记得去到我哋嘅 fan page CHING 中文字祠堂嗰度就可以投票㗎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2，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星期六嘅下昼呢度系寻常事， 认真做啊！ 系啦，直播室入边咧就有阿思培啦、阿乐啦、莫莉啦，仲有迪神喺呢一度。 Hello， 大家好。 系啊，喂，嗱，而家咧呢、這個、夏日热辣辣，好热好热咧，已经唔系啦，直情系夏日热辣辣，好立好立啊！ 入咗秋啦，好似 都好立啊。其实就算入咗秋都好啦，我而家基本上每日咧都系过住啲立黐黐啦，同埋行街啊，即系你喺个路上面咧，总少不免撞到人噶嘛。 因为 即系唔系撞到 friend， 嗰啲天气褪晒啦嘛。 系啦。 即系而家本身系冻嘅，以前我细个都觉得系。 你头先嗰个声气咧，好似嗰啲咧，即系经过咗好多年，好似有历练嗰啲啊。 系咩？ 过晒啦嘛。 我好高， 你而家先知咩？ 好高音噶，好有历练嗰啲唔系讲过晒啦嘛，唔系咁嘅咩？ 但系嗱，我知诶，而家咧，我哋经常行街嘅时候，行过都会同啲身边嘅人总会摩擦到，哇，就觉得好立立。我试过一次喺街俾人嫌，俾我遮嫌。我擦过佢嘅身，其实唔系我擦佢，系佢擦我。佢擦完我之后，佢立啊，系啦，佢立啊，咁样咯。 但你知佢系讲紧你嘅，唔系讲自己嘅。 咁我系撞到佢啊嘛，咁佢望住我，会唔会接自己？ 你俾人，你俾人嫌，但你会唔会嫌人咧？ 诶、哎，我嫌噶， 系咪啊？ 其实我嫌噶，所以其实我 嫌人哋嘅时候，人哋唔系一样嫌你，你又怪人哋嫌你。 所以头先我第一个嫌咧，所以我第一个怪就系佢撞我，佢接我。即系佢怪我立，但系我喺街我就尽量避啦，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嘅，即系我都惊，只要嗨到人之后，人哋会觉得系唔舒服嘅，咁所以我就避啦，所以我就嫌啦，系、 啊、 啦，咁、okay. 但系另一样咧就系即系讲起呢一啲湿立立啊，咁令到你个人好立黐黐噶嘛，咁就另一个问题就系冲凉嘅问题啦，我系因为经常喺泳池度工作咧，所以我基本上系成日都会冲凉嘅。喂，基本上我谂我而家成个暑假起计，我一日坐底冲五次。 哎呀，我早排咧睇电视咧，跟住之后有个 game show 咧，有方力申粉。 哦，系啊。 咁我睇少少啦，跟住话方力申嗰阵时咧游水定唔知教水嘅时候，一日冲几廿次凉。 真系啊，其实即系佢其实方力申都话，哎，游水其实有少少麻烦。嗱，讲真，我自己都觉得麻烦嘅。即係好多做呢個行業嘅人咧，大家都會明白嗰一種麻煩咧，唔係因為沖涼唔舒服，而係你要又著又除濕立立，又著又除濕立立嘅感覺咧，唔好受。 我直情唔好講話你哋啊，我唔中意啦。 係啦， 我唔中意嘅。 我平時沖涼嘅時候心諗，唉、哎，又要除衫啦。 你哋係啊，又要除啊，你要除多件咁樣啦。 唉、哎，又要著衫，又要搽翻潤膚膏，又要搽好多嘢嘅女仔。 男仔比女仔有一個好啲嘅地方，就係、是、其實我哋係男仔。冇咁介意乾，即某啲男仔系觉得冇所谓啦，乾使乜搽润肤啫？ 哦，我唔得噶， 我识搽 cream 啫。嗱，我冇嘅， 得噶，我反对呢样，因为我一冲完凉咧，洗完面之后，我唔搽翻嗰啲 toner 咧，块面系顶唔顺噶，直情会痛噶，爆擦爆到。 咁系因为你不嬲有搽开嘅系嘛？ 你可以咁讲嘅，即系其实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细个系冇搽开系冇事，好似 冇错 系啦，但一搽开咧就死啦。 我成日都间唔时咧，我妈都话：，哇，阿仔你嗰块面啊！好多油脂粒咁样啊！我就话：，诶、哎，你一定话我唔洗面成成啦。咁我其实一直都冇洗，自从有一次佢洗咗我面，要我敷咗面膜之后咧，我啲皮肤就开始嚟啦。 翻唔到转头。 你一唔搞佢，你一搞佢咧，佢就爆出嚟啊！好多疮疮会爆啦，因为嗰啲mask 可能女仔，我唔知系咪女仔同男仔唔同咧，所以就引致到嗰啲 mask 唔系好啱我用啦。 神哥啲皮肤几好啊，其实都 我好少洗嘅，我好少洗嘅。 问心讲句，其实系咪真系因为少洗所以特别好咧？ 我自己系信呢个方向多啲嘅。 同埋有人讲过噶，即系亦都系非正式统计嚟噶。阿斌仔啲皮肤好靓啦，佢、真系由细到大都唔用润肤膏，有好多人都讲过话，原来就咁用水洗面嘅话咧，唔用番碱，我本来想用洗洁精。 哦 攞番鹼或者洗面膏洗面嘅人咧，係會即係少咗接觸化學品咧，所以反而皮膚會靚啲。 哦，呢個都係。咁所以咧，我係比較唔多做呢啲嘢嘅人嚟嘅。咁但係嗱，啱啱講我沖涼沖好多次咧，我就即係最近咧識到一個嘅女孩子咧，佢就係話啦，唔得噶。佢一日唔可以冲多一次，即系唔可以超过多一次凉。第一，佢觉得好麻烦。咁我就问佢：，咁你冲凉嘅时间有几多？我中意揾到一个人可以同我比味啊！你哋冲凉时间有几多？ 我五分钟咯，开水嘅时间。 哇，算快喎、啊！女仔嚟 又入去、啊，即系又 连埋 个头 五分钟， 净系开水我净系开五分钟可以洗晒个头同埋个身咯。但系你话入去同出嚟应该十分钟到啦，即系你。着啊，抹衫啊，都需要啲 时间。抹衫，着抹衫。你平时一片就抹衫嘅， 抹衫 系个身就湿嘅， 个身湿。 抹干咗件衫咧就着啦。 哇！我要重新要估计个师培， 系嘛？ 五分钟， 估唔到呢个真系。 系啊， 佢哋滋滋整整咁。 邋遢师培， 点解啊？嗱，呢件事我觉得唔系等于噶，唔一定系冲得快就唔干净嘅。 但系你都要捽噶， 都系捽捽快啲啦，摸打手咁捽， 捽快啲咪即系污糟咯。邋遢师培， 我估阿望应该冲半个钟以上。 差唔多啦， 系 咪啊？咁就系开水咧。 掂水嘅时候掂，我计过好似15至20分钟啦。最快嘅时候10至15分钟啦。 开演唱会嘅呢啲系 冇计，唔系。但系我会系点咧？因为我系嗰啲环保中锋嚟噶嘛。咁你话我系咪小先锋？我又未去到嘅。咁我夏天嘅时候咧，我系会淋湿咗个身之后咧，跟住即系连头淋啦，跟住之后我就会搽番碱嘅时候会熄水咯。咁洗头嘅时候都熄晒水，跟住之后先至再去淋身，即系我会悭翻啲水嘅中间嘅。 你咧？ 我自己冲凉咧有个好特别嘅习惯，如果我太攰嗰晚咧。我是会连埋洗头水洗完个头跟住直接攞啲泡咧就搽落个身度，跟住就冲咗凉噶啦。 系啊，懒嘅时候咧，唔系懒，赶嘅时候。 懒啊，系懒嘅，系又懒又赶又攰嗰阵时啊，呢个方法好用。 嗱，我试过咧，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冲凉冲得极快嗰啲嚟嘅。我讲紧我冇师培嗰啲五分钟咁，我谂我夸张过嚟。你入去都要开水先开始计嘛。我系由我踏入去厕所到行翻出嚟嘅时候，广告都未做完。即系你大家即系身为香港人，大家睇电视嘅时候都知啦。睇完一个电视，可能去到广告嘅时间，嗰度有几长，顶多三分钟、三四分钟啊，俾准五分钟你咧，我冲完噶啦。 哇！唔怪之头先咧话邋遢师培嘅时候咧，迪神唔敢出声。 唔系，我有和应嘅。 再邋遢啲， 因为我反而觉得即系搵到共鸣啊。 系不过就咁嘅，迪神咧即系男仔我话女仔长头发真系好邋遢。 咁你唔系咁啊？日日洗噶嘛个头，你唔 要秒好似头先嗰啲嗰啲啊？ 但系我要话唔系日日洗个头。 哇！我日日都要洗噶，我唔得噶。你长头发点日日洗啊？ 臭头师培啊！过歌啦， 辛苦啊！我惊阿的神个头过唔干净水啊，大佬三分钟我嗱，我唔讲佢污糟啦，但系过水都要时间噶。 太 dry 会有头皮喎， 点解阿乐唔中意你啊，师培？过歌啊！ 可欠我都见到，妥协了当然知道。请你吃杯雪糕，要知我有因必报。埋头苦干，流力开创，力量释放，再加修炼。时而枯干，时而沮丧，仍然抵抗。我想再演，再进化，再进化，破壳变身飞天马。 再爆炸，再变化，破 这怪怪的舞姿，手牵手转转转转转，你跟我转转转转转，手牵手转转转转转，你跟我转转转转。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冲凉呢一样嘢啦，我真系要讲下，其实唔系个个人都同你哋一样咁中意成日冲凉，或者一定要冲咁耐先觉得干净噶。嗱、 嗯， 我问下你啊，身边嘅人 咧，问你一个阿乐， 佢问紧的神啊， 望住我。 点啊？你问咩啊？我答你啦。 贴身嘅问题嚟嘅，系有少少 好贴身定好贴心啊？点 啊？好贴身啊，贴住个 身 啊， 哦、身体个身。咁你问阿乐啊，乐答啦。 冇啦，问翻的神啦、 啊， 你哋熟啲啊。 啊，你讲。 我唔想知嗱、啊，好多人都未必会话俾你听嘅。你而家屋企嘅 underwear 即系内裤，而家着紧嗰条啊，究竟着咗几多日？ 睇下先。 而家睇 入去你嗰条上边 嗱，你会记得自己？你会记得自己着咗咩底裤啊？ 唔记得噶， 内衣裤啊， 正常噶。 哎呀， 唔系，但你会日日换噶嘛？ 每日换，即系你唔会记得自己着咗。 哦，系咪即系你唔知边一日开始开封呢条 底裤？你意 思系 我意思即系当日究竟自己着紧边？可能我有十条，我唔知自己着紧咩裤。 即系去洗手间，你唔使见。 唔系咁都会见到， 会见到，但系见完都会记得咯。我短暂记忆个低过一秒咯，就情系。 系啊，女仔都会见到，但系唔会记住咯。 你会记住？ 唔系嗱，呢个。呢、這個係真嘅，喺外喺坊間有好多女孩子係會知道同埋諗過度過先著嗰套衫，即係裏面嗰套。 唔係，咁我都會嘅，即係你會襯唔知咩好奇怪嘅內衣，明明其實自己俾自己睇嘅啫嘛，但係會襯翻嘅，即係譬如上身係黑色。 夜晚嘅 都唔係㗎，你明知唔會見人都係咁㗎，即係你上身黑色嘅時候，你下身盡量都係想沉色嘅，你冇理由突然間鮮粉紅咁樣嘅，係啊，好奇怪咁樣嘅。不過即係我又未至於好似阿思培。咁会记得晒嗰个款咯，你每一次系咪剔住噶？即系你今日着鲜粉红剔一剔咁样。 点解会记得嘅咧？ 唔会，有唔同公仔噶嘛，同埋唔同嘅 underwear， 咁佢唔同嘅质地都系配合唔同嘅衫裤噶嘛。 即系你心情灰啲，你咪着灰色咁样嗰啲 friend。 唔系，心情灰啲梗系要着 sharp 啲啦。 哦，或者系打牌啊。 系啦，打牌嘅时候我着翻啲红色啊。咁有时你想自己都扮下純情嘅話咧，你會著一啲淺色 嘅。好點樣影響到你心情咧？ 好少人自己咁樣就咁樣形容自己。我要扮純情嘅今日。 同埋好有趣嘅係咩咧？佢本來問我啲好私密嘅嘢啦，最後佢自己講住好私密嘅嘢。 係 喎。 你想問咩啊？你問啊？你話咩啊？即係我條嘅內褲。 係啦，著咗幾多日啊？而家著嗰條。 連續喎、 哦。連續啊！ 咩啊？我会日日换噶、哦， 你会日日换噶？ 梗系日日换啦， 会啦，你唔会咩？ 但你细个有冇试过连续着一条内裤着几日啊？ 冇， 冇试过啊！ 我顶唔顺。 我屋企以前咧就一齐研究紧一条内裤可以着几多日， 成家研究啊！哇，你屋企都好得意喎！ 我爹哋同我细佬讲咯，因为有时去 cam 咧，你可能真系唔够内裤着噶嘛，洗唔切噶嘛。 阿母直情皱晒眉头，究竟你个屋企系点样玩法嘅咧？ 唔系啊，佢点解可以哪吒到咁嘅咧？ 唔系 你冇办法， 佢成家一齐研究哇，好得意 啊！但系点解会冇办法咧？要解决呢、這个 咯。 哦。咁但係都未至於做到個研究係可以研究佢著幾多日係咪啊？ 或者 最多都係著一日啫，唔係即 over 一日啫。 唔係嗱，你咁咪前後調轉著啊，反轉啊，再著 啊。呢啲講笑先有得講嘅啫。你真係咁做真係唔得喎。 咁如果你突然之間要去個朋友度屋企住啦，咁你嗰陣時又冇錢去買一條新嘅，咁你或者洗唔切嘅。咁你都系唯有， 咁你就冇出街啦。 系咁嘅咩？嗰时都会出街嘅、哦。 唔系，我觉得如果系冇钱到朋友屋企过夜咧，即系着 over 多一日咧，呢个系我自己嘅底线咯。 咁但我想讲下个调查先，其实外国咧系真系有好多人咧系着超过一日。 咁有一個生活資訊網站啦，佢就訪問咗2000個男女，發現咧係有超過45%嘅受訪者咧係著同一條底褲著超過幾日嘅曾經。咁而且有13%嘅人咧係話佢而家著緊嗰條係已經著超過一個星期。 哇！ 而男士通常咧係會呢、這個機會率咧係高過女士嘅。系、 哦、 啦，咁但系呢两位男士都系非常整洁嘅，咁我哋知道原来你哋每天都换嘅。 虽然我嘅底底唔系特别俾人睇，但系我都觉得卫生系比较紧要， 同自己嘅交代啊。 咁有时冇办法啫，我明嘅。 我都明白你。 咁你未过嘅， 师培，我哋明白你嘅。 唔系， 系真系有菌嘅，我知道。 我谂到啦，你圣诞嘅时候我送一打底裤俾你，你换啦，好唔好？乖啦。 可以唔同色啊，你知道我会记住。 OK，乖啦，乖啦，乖啦，好乸渣。 七日不见，原隔一周。 阿乐。 人越大咧，要面对嘅烦恼同埋难关就越嚟越多啦。甚至好多时咧，我哋会对自己嘅期望咧出现落差嘅噃。好多时咧，人就会因为想掩饰自己嘅脆弱咧，从而咧去做出一啲假笑，又或者系强颜欢笑嘅动作啦。原来咧，我哋唔好睇笑呢啲行为，因为咧经常强颜欢笑嘅人咧，佢哋好有可能咧系患上咗微笑抑郁症噶。根据媒体 Independence 的报道，有近一半的抑郁症患者，他们表面上看落虽然好像很开心很乐观这样，但是原来不代表他们的情绪是没有问题的。好，那究竟微笑抑郁症的人是带有什么特征的呢？好，第一个就是微笑抑郁症的人去到晚上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寂寞，但是虽然特别寂寞都好，他们又会觉得特别的舒畅的，即是说佢哋可能夜晚黑咧喺自己屋企又或者喺床上边瞓觉嘅时候咧，佢哋唔需要面对任何嘅社交活动，但系咧会因为咁样而换嚟一种难以言喻嘅舒畅感嘅。不过喺舒畅嘅同时，抑郁嘅感觉咧亦都会伴随而嚟噶。佢哋咧好多时会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啦，不断去强迫自己去思考过分多嘅人生问题，又或者咧去将好多好多嘅问题咧去强迫自己咧去哲学化咁样去思考佢噶。好，第二个特征就是患有微笑抑郁症的人呢，他们通常呢在一大班的朋友面前呢，他们是一个开心果来的。他们都会表现得分外的乐观和快乐啦。而且呢在朋友的活动里面呢，他们亦都可以全程这样投入其中的。不过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呢，就是他们当同朋友道别了之后呢，那种悲伤的感觉呢就会瞬间这样涌现啦。而且呢想法亦都会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之负面。对于周遭的事物呢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失落感的。好，第三种特征就是他们经常会用笑容去作为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的。当他们失意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选择继续去对着他人继续去展露笑容强颜欢笑，而不是去寻求协助的。由于他们怕自己成为他人眼中的一个负累，所以即使朋友又或者是亲人发觉他们有不妥的时候去对他们作出慰问都好，微笑抑郁症的患者他们很多时都会说一句我没事，然之后咧，继续用笑容去掩饰自己嘅悲伤噶。好，第四种症状就是微笑抑郁症的患者咧，佢哋通常都唔会缺乏兴趣又或者系嗜好嘅，甚至咧佢哋嘅生活可以非常之充实噶。但系咧，充实咧并唔等于佢哋系快乐噶。呢啲患者咧通常好难去讲出一样咧系令佢开心嘅事情噶。就算咧当下佢系做紧一样佢觉得有趣嘅事情都好啦，佢翻去自己一个人嘅世界嘅时候咧，佢就会倍感寂寞同埋空虚噶。即系例如微笑抑郁症嘅患者，就算好中意去旅行都好啦，佢哋喺去旅行嘅途中咧，依然好难去放松心情。而翻到去酒店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嘅空虚同埋寂寞嘅感觉啦。听完之后呢，你又或者你的朋友呢会不会都有微笑抑郁症这个症状呢？如果是你自己的话，记住要好好地去面对和请教专业人士的协助啊。而另一方面，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就算他表面上是一个几开心几快乐的人都好，其实呢都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他的感觉。不妨呢，就算我们的朋友很开心都好啦，我们都可以多些跟他倾下偈，多些去跟他慰问，这样对微笑抑郁症的患者呢都是一个好好的帮助来的。各位听众记住，如果呢有任何情绪的问题呢，都要请教专业人士的意见啊。 特别交通消息留意啦，接获港铁通知啦，太子站因为有公众活动啦，经过风险评估咧，为咗确保乘客啦、员工啦以及铁路设施安全咧，太子站现暂时关闭。而观塘线啦同埋荃湾线来回方向嘅列车咧，亦不停太子站，乘客如需转线，可以于旺角站或者系油麻地站转车。另外其他车站咧亦都有可能因应实际嘅情况而随时关闭嘅，请大家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人号召下昼堵塞机场交通，在机场巴士站执达主任、机场当值经理同埋机管局代表律师宣读禁制令，指市民游荡要求立即离开。一批坐在长凳休息候车期间，被执达主任要求离开。另外，警員查問多名坐低休息的機場外判職員，職員不滿休息亦都被查問，批評當局不合理地行使禁制令，製造白色恐怖。記者追問職員，市民怎樣違反禁制令，但未獲回應。較早前，兩名身穿印有醫生同救護字樣的橙色背心男子，被指違反禁制令，要求離開機場範圍。兩人表示是醫護義工，到機場是希望協助有需要的市民。有网民发起下昼阻碍机场运作，在青屿干线缴费广场，几十名军装警员截查机场巴士，他们上车搜查和录影，要求部分人落车作进一步搜查。有警员查问部分途经市民。有晚上出发往台湾的市民说，警员要求检查他的随身物品和打开行李箱，估计是自己穿黑衣而被截查。他又说已经出示了机票，批评警方的态度不礼貌。另外，有聲稱前往主題樂園的人士說，被截查時警方發現他有雨褸和口罩，顯得較為緊張，批評警方的行動擾民。東涌港鐵站有一批人士聚集，唱出諷刺警員的改編歌曲，又高聲指罵警員，質疑他們在721元朗站的白衣人襲擊事件中沒有出現，但831就在太子站襲擊市民。有人以手機展示抗議的字句，現場原本有十幾名防暴警員駐守，因應群眾聚集，警方加派警員到場戒備。東涌港鐵站有商鋪落閘，暫停營業。有網民發起下晝到港鐵附屬的九龍灣德福廣場和沙田連城廣場靜坐，在德福廣場大約70人參與，他們不時高叫香港人加油、港鐵膠片、還我真相等口號，有大批市民圍觀。有參與靜坐的大學生說，要表達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以及對港鐵的不滿。他說不接受港鐵指會將831太子站閉路電視片段保留三年的做法，認為無助公眾了解真相，只有盡快交出片段才能夠釋除疑慮。戴上口罩和眼罩並用黑布遮蓋右眼的黃先生說，希望表達港人在過去兩個月的鬱結，又說只有港鐵交出閉路電視片段才能夠還原事件真相。静坐期间多次有路过的市民和围观的人口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雷暴。日间听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局日后时间延长至到黄昏6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讲中港铁消息啊，就是太子站因为有公众活动啦，经风险评估，为了确保乘客和员工同埋铁路设施的安全咧，而家太子站是暂时关闭，就是港铁的太子站而家是暂时关闭，观塘线同埋荃湾线来回方向的列车咧系唔停太子站噶。如果市民需要转线的话咧，可以在旺角站或者油麻地站转车，仲有其他。车站咧亦都可能因应实际情况而随时关闭。其他嘅路面情况， 较早前中环绕道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消散中的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北角码头。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門市廣場呢，較早前都是有意外的，咁啱啱清咗場，第一帶仍然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去屯門公路近小欖同埋龍富路近龍日村。而城西路城西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卑路炸灣公園的交通意外呢，都是已經清理好，消散中的龍尾就去到江樂道西天橋近上環消防局。機場快線方面，而家機場為了實施管制措施，來往香港站至到機場站的列車服務是每10分鐘一班，而來往機場站至到博覽館站的機場快線服務是暫停，同埋因為東涌站裏面有大量的人群聚集，而東涌線來回方向的列車是維持15分鐘一班車的。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塞返过去收费广场。因为多车嘅关系，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係实施緊间歇性通车措施。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段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电子产品可以令生活更方便，但系加热烟同电子烟都会释出致癌物，而加热烟同含有尼古丁嘅电子烟亦会令人上瘾。为己为人，拒绝加热烟同电子烟，一次都唔好试。想了解更多有关加热烟同电子烟嘅害处，上 www.taco.gov.hk 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咦，陈太，你个仔读完书未啊？ 诶，毕咗业添啦，不过咧佢咧都仲未揾工，所以到而家都成日坐喺屋企无所事事咁。哎呀，搞到我都开始有啲担心佢咯。 咁又唔使担心，办法总比困难多。你不如叫佢参加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啊！ 展翅清健计划咩嚟噶？ 展翅清健计划咧系专为15至到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各行各业嘅培训、工作实习训练同埋在职培训机会。除此之外，成功申请成为学员之后，仲会有专业社工担任学员嘅个案经理，以同行者嘅角色协助学员更进一步了解自己嘅个性同埋择业方向，等佢哋可以揾到一份合适嘅工作。 听落都好似唔错喎，等我都回去叫个仔报名先。喂，多谢你啊，靓姐。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力 二台通识六十秒。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嚟到最后一节嘅陈上司认真做啦，咁咧好想同大家研究一个问题， 系 成日而家成日听到人哋讲话，喂，各自爬山啦，咁讲， 各自爬山， 系啦，各自爬山咁讲，咁好啦。你哋知唔知道爬山同行山嘅分别啊？ 争好远， 咁劲你又知？ 爬同行，一个系手脚并用，一个就系用脚得噶啦。 咩啊？ 跑啊！ 即系你绑住两只手啊，行山咁样嘅。 唔系 ，OK， 唔系，即系佢意思爬嘅话就要用埋手比较多。咁但系行山咧，你就净系用只脚嘅啫。 主 要 用只脚， 会唔会系爬山要用绳而行山唔使用绳咧？ 都有分别嘅、哦，系啦，类近啦。咁、咧，其实咧，即系讲完呢个之后咧，再问下大家，你哋有冇试过爬山嘅经历啦？系或者行山，应该大家都有。 我有爬过山、哦， 爬山好辛苦嘅、哦。 系啊，我嗰阵时即系，因为嗰阵时个电视剧都仲未咁深入民心咧。嗰阵时咪有个单手爬山加单手讲电话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阵时未去到嗰个年代啦。咁但系我已经即系早过佢咧，尝试过就系爬嗰啲咁嘅山崖边。 嗯， 因为嗰阵时我就翻做童军。咁其中一个嘅任务咧，就系、要喺一个山嗰度爬啦。嗰度都唔系话十分矮啊，两层楼高啊。 但系系咪好危险嗰啲？ 总之你背脊都系发发声，吹晒风，然之后望落去就碌落山嗰啲 friend 啦。咁、我就有安全绳嘅 ，OK， 有一条安全绳。 但你真系唔惊咩？ 梗系惊啦， 咁你又做？ 我中学生嚟嘅就嗰阵时， 即系俾人逼上去嘅。 咁你做童军，个个都做，你冇理由唔做，唔通话我惊我唔做咁样？咁你最中意做啦。哇！跟住嗰次个单手爬山嘅经验咧，我就系话咩系咩咧？嗰日系落雨啊， 哇， 微微雨啊。佢停咗之后，佢就话：，哎，好啦，大家爬啦咁。我哋开始 feel 到手好湿。 同埋你中学嘅时候，应该唔会特登去拣一啲爬山嘅鞋噶嘛？ 梗系啦。 咁所以你着住嗰对波鞋嘅时候，咪会跣到黐线咯。 系嗱，所以其实佢有样嘢做咗嘅，就系、有一条类似绳咁样嘅物体，佢就系防啜嘅，即系嗰条绳系防你打咗个结咧，你唔可以踩得实咁样咯。佢、就教咗少少嘅技巧，但你问翻我咩技巧，我真系唔记得啦，太细个啦。咁跟住当我去爬嘅时候，我其实系一。步一惊心， 嗯， 当我爬到上个顶嘅时候啦，通常幻想就 系 两层咯，头先即系话你，即系你爬上去嘅时候，你琴单先爬啦，你正常幻想个动作应该好有型噶嘛，我系碌上去咯， 哦， 即系我系被拯救， 你俾人抬上去啊， 我碌上去就系我被拯救啊，因为佢系掹住我条裤啊，我喺个边嗰度要打个关，碌碌碌碌碌先碌到入去，因为即系。太驚啦！ 你條 pat 嗰度咪好痛咯， 我跌係啊，磨下磨下咯， 個 罅位係嘛？ 係啦，我 pat 條聲。 即係咁好在，即係我嗰啲衫褲鞋襪都冇穿窿嘅磨到，但係係驚險嘅。 阿樂咧， 嗱阿的神有呢啲做童軍嘅豐功偉績啦，咁其實小弟都有少少嘅。我以前咧 做女童軍嘅時候， 女童軍， 我見你大隻咗喎，真係， 其實 我有胸喎， 我又做乜望胸嘅而家？ 坐我隔離啊嘛， 佢遲啲就唔係望噶啦。 好啲，OK OK， 背一背先。 望你个肚啦。 好，嗱，嗰阵时咧，我都系 AYP 嚟噶，即系呢个叫做青年奖励计划啊。 哦， 系啊。咁嗰阵时咧，爬山即系行山啦，冇至于爬山咁犀利嘅，你犀利少少嘅，系啦。嗰阵时就要孭住个背囊啦，就上山顶啦。总之就全日就一早开始上，跟住上到个山顶就扎营瞓觉喺上面煮嘢食啦。但我想讲一次最深刻嘅经历咧，就系落雨啊，落住大雨行大帽山落山啊。嗰阵时系 哇，其实好斜喎，都大帽山 好斜。同埋咧，嗱，其實上山容易落山難啦，所謂嘅，其實落山真係好難，本身仲要落雨。我想講咧，我人生經驗裏面嗰次，其實我唔係行落山嘅，我係碌落山同埋瀉落山嘅。 同埋因為你孭住嗰啲咁重嘅嘢， 係啊，係瀉嘅，完全瀉。跟住我落到山腳之後咧，我哋全部隊員咧，成身咧係變咗喺嗰啲泥漿度出嚟嗰啲人，係 exactly 泥漿嚟嘅，成身係。 阿樂咁講咧，突然間令到我諗起嗰啲咧，即係成日話上去啲山頂去睇博嘅時候咧，咪、有好多市民唔聽勸喻咧，即係明明條路因為已經結曬冰啊嘛，係 啊， 跟住最後尾佢哋即係唔肯聽勸喻，死都要上山，跟住最後尾係真係要。射落嚟噶嘛，系见过好多啲画面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你突然间令到我就谂起呢个画面咯。 其实真系差唔多，我想讲，即系你落膊都系咁样。嗱，首先呢样唔系咁好啦 ，OK？ 咁、你落膊嗰时系个人，你企喺度咧，你都系企唔定嘅，你系会自动垂低，跟住就一路垂滑梯咁垂。咁嗰时有几个感觉就系、不如放弃啦，算啦，我唔行啦，我就决定一路系垂落山就算了。 咁呢个就系阿乐嘅 师培咧 经验啦，师培咧。 我其实咧又未试过即系落雨嘅时候行山，不过我就试过行嗰啲山涧啊。 因为我以为你会噶， 唔系啊， 因为知唔知点解？ 点解？ 你头先讲到咁喇喳，落雨嘅时候顺便冲埋凉去当， 咁又唔得。 間攞牙刷出嚟換先。 如果有得選擇嘅話，我都想乾淨嘅，但係冇得揀啫。咁你冇理由帶咁多衫噶嘛？孭住行山唔 make sense。 但你好有冒險家嘅感覺。 冇錯，所以我咪試過個行山間咯。 嗯， 即係我係直情係平時人哋行山路啦，我係跟嗰啲導師咧係行平時嗰啲水流嗰啲位啊，點樣又上到去啦？即係正常咁樣行上山，然後喺水流嗰啲位度落翻嚟。 其實好難㗎。因为咧，我都真系亲眼见过咧，嗱、那、嗰个真系好危险，我到今时今日我都解释唔到。话说有一家人，佢系喺呢个城门水塘嘅位置，咁啊佢哋行山。嗱、如果你有试过行到城门水塘好入啲啲嘅地方咧，佢嗰度有个竹林咁嘅位置嘅。 嗯， 咁佢竹林嗰个位置就有一个嘅类似瀑布仔咁样流翻啲水落嚟啦。咁嗰度咧有一个又系类似溪涧咁样嘅。 嗯， 嗰、那个人咧。夠膽就抱住一個一歲左右嘅小朋友咧，行嗰啲嘅間， 哇，好危險啊！我覺得 過分啊！ 佢真係一下叉錯腳嘅時候跣低咗。 嚇、啊！咁、那個 B B 咧， 我阿爸阿媽極驚。嗰、那個應該係爺嚟嘅，我估係阿爺嚟嘅，即係總言之係佢哋長輩啦。那個 B B 好在佢浪一浪自己頂住，但係嗰個uncle 都應該已經咬柴㗎啦。 嗯， 所以咧，即係奉勸去玩，千祈唔好請英雄，或者唔好。即系搞到自己好似好劲咁样，就去做呢啲危险嘅嘢。 冇错，同埋一定要确保自己真系安全嘅时候，你先去玩咯。即系你真系好惊嘅时候，咁啊做多啲准备。 系啊， 因为嗰阵时玩峡谷挑战咧，我系超惊嘅。 哇，呢、這个你都玩埋？ 系啊，因为我惊整翻块面。峡 谷挑战 玩咩噶？ 即系劲过你嗰啲山崖啦，峡谷、啊。有冇听过大峡谷啊？ 喂，峡谷挑战 咯，真系咁解 咯。系咯， 峡谷挑战都系企啫，系咪？ 唔系啊，落山嘅时候咧，你要点样由上面嗰个山咧？佢唔应该话上边嗰个河嘅位置啦，点样落到下边嗰个河？你有啲咧系要眯埋只眼，然后潜落啲水度，然后跳落去。 系咁，你 咁当然下边有个导师嘅， 你赢啦， 系嘛？ 耶！ 小勝一局，但係驚真係唔好玩，因為我嗰下真係好咬底，我而家好後悔。 所以我咪完全唔會玩呢個任何攀山啊，即係行山啊，或者呢個嘅爬山啊，全部都唔夠膽嘅。 行街算啦， 行街我都覺得辛苦啊，我都驚啊，成日都 係匿翻屋企吧啦。 而家行街都驚啊，尤其是而家。不過咧，即係你講開，我試過玩攀石啊，跟住我勁差嘅呢個嘅感覺，所以我自此之後 好辛苦噶，其實 係啊，唔係啊，直情抬唔到自己個人上去啊。 攀石其實不是你話亂咁行就亂咁行嘅，佢 係、 玩三點嘅啫，即係你嘅身體、手加腳，咁佢揾到三點你爬就會輕鬆。但係你揾唔到咧，其實你好難爬。 係啊，你仲要用曬自己嘅手嘅力量啦，手指嘅力量去將自己人嘅體重成個擒上去咧。哇！我話俾你聽，我以後都唔會再滯。所以嗰啲行山爬山嗰啲咧，個個哎呀我都唔滯。 係，所以有 dating 嘅阿莫，千祈唔好話揀行山爬山， 係啊， 行街好啦， 即刻扣分，冇好感。 一半那对手，自此要顽强大 脸抹早一倒了，神仙都也发烧，茫茫有几多个连数字也抛掉，大幕在阴暗笑，想用时折腰，或是可为纯白金是微妙，才能紧要快斗要，这一种傲慕就不分美丑，换点骨气怎去守，赤素为人下咒，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阿乐摩尼， 寻上司认真做。 翻嚟啦！头先咧，我哋有讲过呢个题目，就系话行山同爬山嘅分别究竟系啲乜嘢？咁未讲之前，我哋讲咗我哋自己个人嘅体验先啦。系啦，相对嚟讲都系比较感觉上都危险同埋迂回。 系咯，原来我哋都咁艰辛嘅过往， 系都有痛苦嘅经历噶。所以其实咧，即系无论爬山定行山都好咧，都系要小心为上，同埋都辛苦嘅咁样。咁好啦，咁究竟点解咧？就真系头先阿乐或者师培讲嘅类近啦。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啊，普通中华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啊，咁咧有一篇文章就咁写嘅，佢就话行山咧就系香港一个极为普遍嘅活动嚟噶，佢咧即系一种咧体质上面锻炼嘅形式嚟嘅，通常就喺呢个晨早嘅时候，即系早晨嘅时候先会进行啦，所以咧通常俾人感觉咧晨运同行山咧就会有相通嘅概念嘅，咁好啦，亦都喺香港嚟讲咧一个区域性嘅词语嚟嘅，咁啊咁爬山又点解咧？咁样就系、是、你头先所讲啦。爬山其实系一种运动，会比较激烈嘅，而行山咧就只系步行嘅啫。咁、有啲人就话咧，喂，爬山一定要爬上山，咁行山咧虽然都系行上山嘅、哦，咁不过咧行嘅路咧多数都系平路或者系石级嚟嘅。咁所以咧，你话爬山嘅话，唔会啲人唔会话日日都爬。但系行山咧，有好多人晨运嘅时候都会做，咁所以咧，行山咧就系咧呢个香港而家大众化嘅呢个健体活动之一嚟噶啦，咁讲，咁好啦，有好多人头先都讲，成日都不停啊，喂，去行山啦、啊。唔辛苦㗎，因为有话嗰啲咩一星星路线两星星路线咁啊， 同埋香港其实好多嗰啲自然教育径呢都已经好靓同好长㗎啦。 係咁啊，有啲朋友直情氹我添啊，有啲呢你即係平路嚟㗎，直情斜路都冇㗎，周边有湖嚟嘅，好靓㗎。 其实你真係可以试下㗎。 你咪未行过山㗎？ 有。 你行过山 㗎？係有。好辛苦嗰阵时， 嗰啲好低 B 噶咋，真系你呢头上山上完去，其实廿分钟半个钟就落翻嚟，好似行街咁噶咋。 城门水塘系咪啊？ 系 嗰啲又行过咯，跟住成日俾马骝恰 过。城门水塘其实系最容易行噶啦，同埋佢系一个圈嚟嘅， 系同停路嚟。 即系其实如果你即系认真去，唔好话停啦吓，即系唔好 break 咁耐咧，都两个钟三个钟乜都行完。 系，仲有一条路线噶，唔记得咗系咩啊？一成。氹我去行嘅，但我都唔肯咯。 荃湾嗰啲咩完全古道嗰啲啊，围住个山腰，因为其实佢难唔难，其实唔系睇行边座山嘅，系睇你系向上行，定系喺个 山 腰行。 唔系嗰啲好辛苦噶， 塔门咯行。 我听佢讲咧， 塔门都易嘅， 系佢成班辛苦到呕啊。 大东山系好辛苦嘅， 系啊， 辛苦啲四星定五星嘅嗰个。 系啊，我坚持唔行啊，所以 系啱嘅。 系啦，即系氹我话，喂，好多鱼睇噶， 最后你会同我讲收声， 我都唔理佢 嘅，睇鱼嘅，但系冇理佢， 一星星嘅啫，你信我啦，包你唔辛苦啊，咁讲，系我都唔制，系啊，我惊佢即系困咗去第二度噶嘛，系危险啊，女仔要 say no 啊， 系啦， 系啦，咁好啦，咁啊，所以但系有好多人咧，即系都会好似我咁样嘅就，喂，我真系未试过，或者真系好少行山喎，咁如果初阶版嘅话，要做啲咩准备？因为有啲人好笑噶，就会咧，即系就算初阶版已经走去行山棍啊。诶，嗰啲咩防风唔知外套啊，乜嘢都准备晒，最贵嘅， 总之 系啦，甚至乎嗰啲咩露营凳都差唔多摆埋上去咁， 系啊， 咁 支水咪得咯， 系啦，咁啊，究竟就咁攞支水好啊，定系直情要攞埋嗰啲咩露营凳啊、行山棒啊嗰啲咧，即系直情攞个边炉上去打啊，咁究竟要做啲乜嘢咧？咁原来咧初阶行山嘅初哥咧有六样嘢要注意嘅，咁首先咧就系、是、喂，系咪话普通 T 恤啊、牛仔裤啊、帆布鞋就已经可以出发咧？咁样你哋觉得咧？ 我觉得睇下你行几多星咯。首先你要着波鞋。 初阶、啊，你初阶让你行五粒星啊 ？OK， 初阶一粒星咁样啦。波鞋系要有嘅，即系舒服嘅鞋啦。但系三号我觉得冇乜所谓嘅，总之系通爽咪得咯。 系嗱，咁啊， 同埋有样好紧要啊，我觉得 T 恤系 T 恤系 OK 嘅，但系咧。蚊啊， 系 蚊系紧要嘅，有时 所以咧，真系唔好着嗰啲冇弹性嘅裤啊，露趾鞋、高踭鞋、帆布鞋咁样嘅，因为好危险啊，因为你随时会跣噶嘛，又或者有蚊咁样，所以呢啲要小心嘅咁样。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咯，除咗呢一个之外咧， 入秋行山咧都真系嘅，尤其是而家开始即系话就话入咗秋噶啦嘛，咁、但系咧你行山嘅时候咧，如果你唔着一啲自己舒服嘅咧，冇人帮到你噶，你行到上山求救嘅。啊！我平时最舒服就系高踭鞋咯，吓、啊、恭喜你啦！你翻到嚟脚都真系唔知肿几多啊！ 之前就有啲片系真系拍过，有啲女仔系真系着高踭鞋上去行山噶嘛，跟住俾人笑。系啦，但系其实千祈唔好啊！你到时咧除又唔系，唔除又唔系，即系鞋讲紧。 系好啦，快速讲啦。咁啊，如果行啲短线路程嘅话，使唔使要准备粮食咧？咁样通常咧行山之前食饱啲，咁样咧就唔需要太准备太多嘅即系粮食嘅咁样。如果带啲水啊，或者啲朱古力啊嗰啲，即系可以有能量系增加得多啲香蕉嗰啲就得啦。咁好啦，下昼四点至五点嘅时候嘅天色系咪仲可以慢慢行咧？咁样咁其实而家暂时咧四五点天色都仲 OK 嘅。但因为大家都知道六点几七点之后就已经是天黑的了，所以尽量大家在五点几之前就好离开了。跟住啦，如果你不规划路线的话，到时先算又得不得呢？尽量稳定一个就是自己规划了的路线，因为有些什么事有些什么差池的时候你不用怕，喂我走左定右，到时你真的挡失路。好啦，跟住之后最后六波就是这个出事嘅时候打电话系咪就得噶啦？咁样咁当然啦，打电话系你要即系求救嘅时候冇问题嘅。不过最紧要咧，你就要留意翻，即系万一啊，你有啲咩事嘅时候咧，留意翻山附近有冇一啲标记啊，或者有啲乜嘢嘅 紧急电话嗰啲 系啦，用嗰啲就好嘅。最后啦，行山嘅时候系咪就咁行就得啊？唔系嘅，最好做一啲伸展嘅运动。 系啦，所以都话啦，即系秋天咧行山咧，大家都会觉得舒服啦，心旷神怡啦。但系最紧要样嘢就系安全至上。 太多太多天空都看破，太多风声被人街落，整个世界在说谎。成长很美丽，却哀愁，从此知道寂寞。成长中接受过的有几多？难过依然太多，不想明白我，偏藐视我。梦想太攰了，流星也攰到在屁窝。谁会依然期望 成就一丁点快乐，诚恳太笨了，自己会笨到在唱歌。也许太青春的总会错，太唏嘘的做人哲学，竟向世界学说课，成长很美丽却哀愁，莫非只有寂寞，成长中拒绝过。 做浓度90%的浓缩有基本接近，即是可以制造核武级的有浓缩。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另外，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台湾附近海域。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雷暴。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黄昏六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消息啦，咁而家港铁太子站因为有公众活动咧，系太子站暂时关闭，观塘线同埋荃湾线来回方向嘅列车咧，暂时都系唔停太子站噶。咁乘客如果需要转线嘅话，可以喺旺角站或者系油麻地站转车。咁另外其他车站亦都有可能因应实际情况而随时关闭。咁喺机场快线方面，为咗配合机场实施进出管制措施，而家来往机场站至到博览馆站嘅列车服务仍然暂停，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每10分钟一班，中间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东涌线方面，因为东涌站内有大量的人群聚集，现在东涌线来回方向的列车是维持15分钟一班车。另外在巴士服务方面，由市区开往机场和博览馆的各条 E 线巴士服务，从市区总站开出的班次路线是会缩短，改以东涌为终点站。各条 S 线的巴士服务暂停，由机场和博览馆开出去市区的 E 线巴士维持正常路线运作。乘搭巴士前往机场的旅客请尽量使用 A 线的巴士。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嘅快线有意外，咁样响段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企业村。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企业村。其他隧道嘅情况咧，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龙翔道桥面。在路面方面，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公主道桥面。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今日喺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段仍然都係擠塞嘅。雖然較早前嘅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而家龍尾都去到近小欖。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兵屋落斜去西貢，同埋大欖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揸車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35，而聽朝嘅日出時間就係早上嘅6:08。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燈號指示橫過馬路，最高罰款2000元。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咧，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請你緊記保持忍讓，小心駕駛。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Music is fun.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莫莉，你知唔知咩系火花？ 我就演绎唔到啦，不过咧，以下嘅嘉宾就一定完美演绎到啦。 我系汤宝如， 我系靓靓张学润， 多事啊你， 咩啫？ 而家访问我啊？ 嗱，系咪啊？呢啲咪火花咯！ 想听下佢哋擦出啲咩火花，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洁同 莫莉嘅敏感时刻。 如果子女喺201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4日至27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寻常事认真做，的神师培阿乐摩莉。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欢迎继续翻到嚟《寻常事认真做》。嗱，话说咧，早前阿乐咧就教大家点样喺屋企度自制咖啡渣磨砂拣啊嘛。不过我觉得咧，实在有少少流啊，同我心目中整嘅手工拣好似有啲唔同。咁所以咧，师傅今日咧就决定揾嚟专业手工拣老师 Vivian 教下大家点样由零开始整手工拣啊。Vivian 你好， 你好啊。 首先咧，都想了解一下 Vivian 你嘅故事先。咁我知道咧，你以前系一位老师啦，咁而且咧仲拥有语言同埋文学嘅硕士嘅一个资格啦。咁但系最初点解会开始对于手工拣认真做嘅咧？仲之后转做呢个全职嘅事业添。 当初系因为怀孕啦，咁就会想知道接触响自己身上面嘅系啲咩嘅东西嚟嘅。咁啊，慢慢就发现啊，原来手工番茄系非常之好嘅。咁佢可以除咗我嚟洗面啊、冲凉啊，佢仲可以洗头发，咁仲可以洗埋碗啊、洗埋衫啊咁样。咁我发现原来佢可以解决咗生活上好大部分嘅清洁嘅问题。咁啊，去到后来咧就因为接触得多啦，做得多嘅配方啦，咁就会开始有另一种嘅担心，就系原材料啦。因为所有嘅东西啦，咁我系制作嘅过程，咁我需要好严谨嘅。咁但系如果由第一步 step one， 咁原来原材料都唔系好靓嘅话，咁其实我无论摆几多心机落去，那个番茄嘅 quality 都会唔好噶嘛。咁所以就系因为呢个原因，需要去揾一啲好靓嘅原材料。咁就我哋就去直接去到啲厂商嗰度攞货。咁但系你需要问佢哋攞货啦，咁你需要个量好大噶嘛。咁嗰阵时候就开始就会同一啲志同道合嘅客人朋友啦去分享。咁去到而家就会全职做手工做事啦。 首先啊，简单上可唔可以帮我哋简介一下，其实手工拣嘅一个制法啦？因为可能有一啲人咧未必知道啊，手工拣其实点样做噶？因为咧之前咧有个主持教我点样整手工拣喺屋企，佢就话咧买一嚿现成嘅番茄咧磨咗佢啦，跟住之后咧就加入咖啡渣，佢就话有磨砂嘅作用，咁啊再用佢 mix 埋一齐就用得噶啦。咁但系最后我哋见到个效果咧系有啲好似有啲毛啊咁样嘅嘢，我就觉得好奇怪。咁所以可唔可以都简介少少手工拣大约系点做咧？ 可以可以，咁啊之前你哋做嘅嗰种方法啦，我哋叫做用造机法去做嘅，现成嘅个番茄用咗佢再添加一啲物品落去嘅咁样。咁但系我哋而家讲紧个手工番茄系冷制法啦，整紧嗰个系即系由原材料开始做起。咁原材料咧主要会分三样嘢嘅，最基本嘅。咁第一就会系碱啦，跟住就油脂啦，同埋呢一个嘅水。咁呢三样嘢我哋要充分混合咗之后咧，个做法反应自己会开始嘅。咁啊完成咗。整个做法反应之后咧，那个就会是肥皂啦。咁同时间佢会自己会产出 25% 左右嗰个甘油嘅。制作嘅过程咧，咁都唔算系好难嘅。咁最主要第一样嘢啦，你要揾一个啱用嘅配方啦。咁同埋 make sure 入边嗰个嘅素色咧系要啱嘅。咁啊按住需要嘅材料，我哋量度咗嗰个啱嘅材料就会开始制作。咁第一步咧，我哋会将嗰个碱咧逐少添加落去啲水入边嘅。当佢完全溶化晒之后咧，个水就会 再同嗰個油我哋做混合，咁然後我哋就要充分混合佢。咁充分混合嘅過程咧，咁就會去到啊唔同嘅配方咧，個充分混合嘅時間會唔同噶。咁有啲特別短嘅，咁可能我哋嗰個混合嘅時間啊，攪拌嘅時間大概十零分鐘啦。咁有啲咧會好長嘅，咁需要超過兩個鐘頭或者去到三個鐘頭。咁絕大部分嘅配方咧，大概嗰個攪拌時間都會係約莫45到90分鐘嘅。咁當然呢個係手攪嘅時間，你可以有一啲嘅機器去幫助嘅。咁攪拌咗之後啊，見到佢個做法反應開始啦，有個 trace 嘅狀態開見到啦。咁你就可以將佢倒入去個模具度啦，放喺保温箱入邊保温24小時。咁去到第二日，咁就可以拎翻出嚟。嗰件其實就已經係翻簡。咁然後再揾一個通風陰涼嘅位置去擺放6至8個禮拜，咁佢就熟成就可以使用噶啦。 嗯，哇，聽落去咧。Vivian 老師，我知道你整咗好多次啦，所以感覺咧就好似好簡單、好流暢嘅。咁但係我知道咧，中間其實咧有好多成分牽涉啦，同埋咧同我頭先所講嘅嗰種自己喺屋企揾嚿現成揀去整，即係等於我情人節整朱古力嘅時候嗰種方法咧，就真係太唔同啦。呢啲先係真正即係我覺得係手工揀啊。咁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選擇自己嘅手工揀呢？因為我知道皮膚咧亦都有分唔同嘅膚質啦。啊，點揀好呢？ 好，一件好嘅手工番簡咧，會兼備到兩種嘅功能嘅。咁第一咧就係清潔，咁第二就係保濕嘅。咁呢兩樣嘢咧，亦都係皮膚好需要嘅。咁根據唔同嘅皮膚狀態咧，咁需要嘅清潔力係唔同嘅。咁假設你本身係敏感啊或者濕疹乾燥啲嘅皮膚，你需要嗰個清潔力咧就會溫和啲嘅。咁如果你係油性或者係暗瘡性皮膚，你需要嗰個清潔力就會強啲嘅。咁呢個位置咧就會係牽涉去到油品嗰個配搭嘅。因为唔同嗰个嘅油品咧，佢响清洁力啊、保湿力啊、起泡度啊各方面嘅表现都会唔同噶，咁所以你要揾一个啱用嘅手工番简，第一你要非常之清楚了解自己嗰个嘅皮肤嘅肤质同埋皮肤嘅需要。 时计累了，时计坏了，时计内机心的快慢要整条，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送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答当，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情最重要，情爱若需修补，你亦要轻佻，将珍惜给那个你会晓。灵最重要，魂最重要，如你累透了，就要懂得一笑，将景深一串再度对照，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事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为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更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答当，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天正亦见得疲劳，就算几多关我会照闯。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我头先都上网做过啲功课啦，咁啊睇过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得意嘅手工拣啦，咁有啲系用母语噶啦，咁有一啲咧就系用丝瓜络啦，咁啊想问有冇啲咩得意嘅手工拣，你觉得可以介绍下有啲咩几特别或者坊间大家好中意嘅手工拣？ 奶拣啦，系啦，奶拣其实真系相对地比较受欢迎嘅，因为喜欢手工番拣嘅咧，大部分都系。皮肤本身是有一些问题啦，乾燥啊、敏感啊或者湿疹皮肤，所以它需要的一个除了温和的清洁力之外啦，都希望可以有多一些保湿滋润度的。奶碱呢这方面是会做得好一点的。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的选择的，因为奶除了是我们刚才常常见到的以上的三种啦，另外还有多一个叫豆浆碱的。 哇、哦、好得意啊这个。 是啦，豆浆碱。但是豆浆的方面呢，我们会建议制作的时候我们会自己炸豆浆的。因为豆漿呢它的濃度越高，整出來的番鹼你洗完之後的洗感會更加滑的。 哦，啱晒啦！我阿妈咧以前买嗰啲豆浆机，买完之后唔用啦，咁我觉得可以拎翻出嚟打，系咪都系用嗰啲豆浆机打噶？ 系啊，冇错冇错，咁啊可以自己用豆浆机打出嚟嗰个嘅豆浆啦，咁啊浓度较高啲，即系个水量嗰度减翻低啲，咁啊佢洗完之后咧皮肤觉得好滑净嘅，因为豆浆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咁亦都美白个效果亦都几好噶。 嗯，我知道咧身边嘅朋友咧都有啲嘅皮肤嘅问题，亦都知道咧有一啲。嘅專家都係因為皮膚嘅問題，例如係 Vivian 頭先你講到啦，就係因為自己都想照顧多啲自己嘅皮膚啦，所以就開始手工揀啦。咁譬如話最常見嗰啲濕疹啊，或者係可能乾性啊，或者敏感性肌膚，會唔會話應該係配啲咩嘅材料咧？ 只可以講多少少嗰個手工番揀最主要點解可以幫助到呢一啲嘅皮膚啦。咁手工番揀咧，其實佢唔係去醫治你嘅皮膚問題嘅，佢係令到你個皮膚可以強壯啲，咁你就冇咁容易會翻發呢個敏感啦，同埋嗰個濕疹嘅。咁啊，如果真係濕疹或者係乾燥皮膚啦，我哋係揀選手工番揀嘅時候啦，咁要做啲咩咧？咁或者點樣樣揀啦？咁最主要係要睇一睇嗰個嘅清潔力啦，咁就要相對較溫和嘅。咁同埋個保濕力咧、滋潤度咧係要夠高嘅。咁同埋有一啲嘅植物咧，可以針對到呢一啲問題嘅。咁尤其是係敏感啊、濕疹皮膚啊，咁會係例如金盞花啊、洋金菊啊。紫草根啊，咁呢三样咧都会系常常咧用喺番碱入边，系针对敏感湿疹肌肤嘅，咁所以都可以从呢啲咁样嘅原材料去睇一睇。 但系我想知咧，如果我想整个金盏花嘅手工碱啦，咁我冇理由而家喺边度搵啲摘嘅新鲜金盏花，系咪即系会有一啲原材料嘅铺头我系买到啦？定系还是系可能干花得唔得嘅咧？ 當然是可以的啦， 乾花 可以的。新鮮的話我就真的比較少一些香港可以找得到的，通常都是講乾花的。乾花呢就我們很多時候是用浸泡的方式呢去透過油去碎取金盞花裡面的一些營養下來，然後再拿去整番鹼，就較少直接添加入去的番鹼裡。這款的植物比較特別一點，就是你直接加入去番鹼裡是拿不到它的營養的，要透過浸泡嘅方式咧，先至可以攞到佢入边针对到皮肤敏感湿疹嘅一啲营养。 哦，原来系咁样嘅，我居然咁都撞中用干花。跟住咧，我就想问一啲技术性啲嘅问题啦。其实制作过程当中咧，有啲咩系好常见嘅错误，有啲咩要注意，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错误啊，錯誤真係可以有好多噶，咁但係最常見嗰樣嘢咧，就會係量錯咗嘢啦，係啦，因為我哋整個嘅過程入邊咧，其實只得一個嘅重量單位就係 gram 嘅，咁啊，但係喺個磅上面啦，可能會有好多其他嘅一啲重量單位，例如係安士咁樣樣啦。咁嘅同學咧就撳錯咗掣，咁呢個時候就量錯咗嘢啦。咁啊，量錯咗嘅話咧，咁基本上。那個番鹼都注定會失敗的了，因為我們成功的第一樣就是條數一定要是對的。 怎樣為之失敗先？即是它是定不到變成一個番鹼的形狀，還是一撇但是可以用來沖涼的照舊，還是怎樣呢？ 呢一个嘅位置嗰个失败咧，就唔建议大家使用啊。最主要系因为我哋整个嘅过程入边咧，会用几多嘅油啦，配几多嘅氢氧化钠啦，即系苏丁埋咗晒啦。咁同埋配几多水，其实一早就已经定咗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用错咗单位咧去量度呢个过程，你未必系用同一个单位嘅，中间可能会有其他嘅错误啊。咁嗰个原材料咧，因为佢用几多嘅份量咧系已经定咗噶。咁如果中间有错漏嘅话咧，变咗个做法嘅过程不能够完整地完成啊，又或者系有部分嘅原材料会残留咗喺个番碱入边，咁你嗰个番碱咧唔能够去到熟成适合皮肤使用嘅状态咧，嗰件嘅番碱我哋都话系失败嘅。 哦，咁即系话如果我失败嘅话，真系唔可以用嘅，因为你话对于皮肤嚟讲系即系反而可能有影响噶嘛。咁另外我知道咧，即系你又出咗一本书啦，我觉得好得意嘅，叫做《我的手工碱失败天书》。点解要专登去讲，反而讲失败而唔系？啊！我个天书好劲嘅，咁所以我嘅手工拣天书，点解有呢个 idea 咧？ 呢一个系啊，本书咧其实就系记录咁多年嚟整番碱嘅过程嘅一啲哈六事嘅。咁啊，市面上揾嘅书咧，全部都系教你啊，我点样样可以成功整嘅。咁但系你好多时候你跟住佢去整咧，你都系会失败嘅。咁所以我变咗会想记录低我呢咁多年入边因何事去失败。咁你知道点解会失败，咁就能够成功整到一本一件好用嘅番碱。呢、这个就系本书嗰个名当初嗰、那个。即系点解会嚟咯？ 啊 ，OK， 咁啊，头先讲到啦，好多哈碌嘅事情啦，有冇边一件哈碌嘅事情你系最深刻嘅咧？边一种失败嘅经历你觉得哇最夸张嘅？ 可以分享一件嘅，咁就系整手工番碱啦。咁我好中意有啲唔同嘅颜色嘅，嗰阵时候见啊玫瑰嘅颜色好靓啦，咁我玫瑰花粉咧系粉红色嘅，咁我只会想象啊，我将佢添加落去番碱度，配下啲玫瑰嘅精油啊，配下啲玫瑰果油啊，整一款咧好啱。皮肤用的番碱又是粉红色，哇完美啦，系嘛？即系听到都觉得好靓，系嘛？咁但系咧，将个玫瑰花粉加落去嘅时候咧，嗰件嘅番碱咧由美好嘅想象嘅粉红色，但系实际出到嚟嘅系咖啡色嚟嘅。嗰下嗰个嘅落差真系实在太大啊，到至今难忘啊！ 最后啦，而家有冇啲咩目标啦，或者一啲抱负都好希望做到嘅咧？ 呢一样嘢好多人都即系会听过手工番碱或者系 DIY 护肤品，咁但系真系会愿意去尝试嘅人咧，喺香港嚟讲咧，仍然系比较少一啲嘅，我觉得都较为小众嘅。咁啊，希望可以有多一啲嘅人士啦，系会知道了解手工番碱 DIY 护肤品多啲，会愿意踏出一步去试咯。咁呢样嘢亦都系努力地喺度做紧嘅。 嗯，今日多谢晒 Vivian 嘅分享，哇，真系学到好多嘢。希望大家咧亦都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清洁用品。嗱，中意做手工嘅我咧，就觉得整手工碱都几得意嘅，而中秋节如果唔送月饼，送个月饼型嘅手工番碱又得唔得咧？可以谂下吓。再次多谢晒 Vivian 老师今日嘅分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一批配备头盔同警棍嘅警员同交通警员，下午喺东涌港铁站对出嘅马路截查多架私家车，要求司机同埋车上人士出示身份证。另一批防暴警员就驱赶喺行人天桥上嘅市民，要求佢哋进入富东商场，又喺天桥驻守，唔准市民经天桥离开。富东商场部分店铺落闸。较早时，警方在东涌站举起黄旗，指现场人士参与非法集结，要求他们离开，否则可能会被检控。防暴警察从东涌站向多个方向推进，驱赶现场人士，之后重新在东涌站附近部署。一批市民下午开始在东涌站内和站外聚集，指骂在场警员，质疑警方在721元朗站白衣人袭击事件中没有出现，但831就在太子站袭击市民。港铁表示，因应太子站有公众活动，经风险评估，为确保乘客、员工和铁路设施安全，暂时关闭观塘线和荃湾线来回方向的列车，亦都不停太子站。有社区人士下午大约4:00在站内尝试递交请愿信，敲站养室的门，但并没有港铁职员收信。围观市民高叫开门，众人其后将请愿信放在站长室外，并高叫公开闭路电视片段，追究警察袭击市民、还我港人港铁等口号。土瓜湾南社区主任李轩朗表示，唔明白港铁点解封站，递信前10分钟仍然有警员同港铁职员进出控制室，但递信拍门就冇人应。佢哋期望港铁可以尽快公开831嘅闭路电视片段。831太子港铁站事件，消防处初时曾经表示当晚有10名伤者，但其后话只有7人。落网上传出其余3人不知所踪，甚至伤重死亡。消防处日前澄清，当时情况混乱，唔排除重复点算，重申伤者只有7人。本台铿锵集记者走访几间医院，接触不同伤者，翻查当晚媒体报道和资料，发现有3名在太子站伤者由一部救护车送往广华医院。记者亦都联络到当晚为其中三名伤者急救的义工，他形容其中一人情况严重，后脑有3个伤口流血不止，要用卫生巾和纸巾止血。他说应该有3人在油麻地站送院，但当局一直未有清楚交代。昨日傍晚，消防处确认831当晚接报油麻地站有3名男子受伤送往广华医院。消息人士指3人是打交受伤，因此未有计入太子地铁站事件伤者名单。警方昨晚回复确认当晚油麻地站有10人被捕，当中3人受伤送往广华医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表示，目前香港的骚乱未至于构成紧急情况，使用紧急法的条件仲未存在。他又说，使用紧急法由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一般立法程序并不适用，除非出现非常严重情况或者社会已有共识，否则使用紧急法会有很大争议性。陈宏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表示，使用紧急法不排除会引来司法复核，包括对于是否存在紧急情况有争议。他又说，紧急法只是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制定紧急规例的框架法例，本身只有一个很广泛的范围，紧急条例的内容是未知之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雷暴。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烟霞，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啲意外消息。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子山隧道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但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就往呢个青山公路葵涌段嘅支路咧就有宗交通意外啊，唯一行车线而家系封闭，龙尾排队龙翔道近北架山花园。港铁方面咧。太子站因为有公众活动而家是暂时关闭。观塘线同埋荃湾线来回方向列车呢是唔停太子站㗎。乘客如果要转线呢可以向旺角站或者油麻地站转车。仲有其他车站亦都可能因应返实际嘅情况而随时关闭㗎。咁市民要留意返啦。同埋东涌站啦，因为有大量人群聚集，东涌线来回方向嘅列车呢而家是维持15分钟一班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对开；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塞到过去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系实施紧间歇性通车措施，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肯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而西行龙尾就喺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翔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龙尾近彩虹村，而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而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龙尾就去到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在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将军澳隧道口一段挤塞，车龙排队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有意外的，意外已经清理了，就是一带仍然车多，龙尾在黄金海岸。最新消息，呈祥道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青山公路葵涌段的支路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挤塞，车龙排到去泽安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电视节目与 CEO 对话登峰造极。本周嘉宾，好单位召集人及董事黄英琪。 我哋做生意，大家出嚟去营商赚钱之余，可唔可以 for good？ 即系可唔可以做一啲系对社会有利嘅一啲事情咧？ 与 CEO 对话，登峰造极。听日下昼5点，港台电视31。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莫莉有话儿。 今个礼拜莫莉有话儿，终于都请咗一个新朋友啊！呢、这、一个咧，无论系我私底下都是一个新朋友，佢系 Kitty 崔洁彤。 嗨， 喂，要你讲是非咧， 其实我很不愿意讲的，我拖了你劲耐才讲，你说要讲同事、啊。 喂，但我想告诉你听呢、啊、个个一开头都是这样讲，跟住讲下讲下就兴起的了，跟住不停问我可不可以再上来的。 举手是吗？ 是啊，咁思芬不是其中一个 咯。哦，咁我讲思芬咯。他有没有讲我咁？ 他暂时未有。 哦，因为我都冇咩俾佢讲。 但你有俾 Heidi 我哋嘅一个内部嘅同事讲你咯。 哦。 话你呢其实咩呀、一个男人嚟嘅，同埋唔知咩好食辣定唔知乜鬼咁。 咁呢个系人都知㗎啦。 係呀。 使鬼去讲咩。 所以今日俾你报仇，不过讲嘅讲思芬唔系讲 Heidi。 讲思芬啦。其实我真系好纠结㗎，你讲完之后呢我有諗过讲鹏仔嘅。 喂，都可以喎、 啊。係啦。 係下一集讲佢。 但因为係啦，下一集先等我。 你唔好话搵你熬底呀、啊。 唔多唔少梗有啲嘅，唔系，所以等我组织好少少先。 阿晴都讲过佢啊，唔使惊。 虽然佢唔介意，但系我想讲啲爆啲，即系唔会净系同你讲，即系鹏仔好中意食饭，一食食四碗嗰啲，即系人都知噶嘛呢啲。 哦，即系你而家串阿晴啦。 佢系讲呢个。 系啊。 哎呀，搞错啊，咁渣噶，梗系要讲啲再鲜为人知啲噶啦。 咁期待你下次讲阿鹏仔，讲思芬先。思芬，不如我爆一样嘢先啦。 好好。 我成日讲思芬咧，摆唔低个公，摆唔低个公子格噶。 公子格 系啊， 你觉得佢边一度有公子格 咧？即系佢就算搞笑都好咧，佢都系好似四哥咁， 即系有少少就住系嘛， 同埋戳咯， 戳一下先。 系啦、啊，我想问下佢同你一齐做周末有情人系咪都系咁嘅咧？ 我觉得好辛苦去讲人坏话，真系啊！唔系佢有佢佢有佢自己嘅形象咯，我觉得可能系嘛？ 喂，你好劲啊，好好人啊！ 我唔知道啊，我明你讲咩嘅，即系佢系可能佢有啲包袱，我唔知呢个包袱系边个俾佢嘅。嗱，咁你知啦，咁 佢女朋友俾佢， 唔系啦，我正想讲，因为佢有女朋友嘛，又好稳定噶嘛，咁啊感情好好啦，系咪先？咁所以可能做节目啊，样样嘢咧，佢女朋友都会留意，甚至有帮手。咁你知道，咁我哋讲一啲感情嘢嘅时候，咁你梗系讲啲发生咗噶啦，未发生嘅多数唔讲，或者肯定讲啲唔开心噶啦，开心有咩好讲咧？系咪先？ 系。 咁你如果讲以前啲嘢嘅时候，咁佢而家个女朋友听住，咁佢又唔知翻到屋企会点喎咁样，所以我觉得咧，佢而家同我嘅分别就系、是，我中意讲乜都得， 你豁出去， 系啦系啦，因为冇人会嚟话我嘛，咁但系佢就唔同啦，佢可能咧即系要就住睇下，讲啲乜嘢，即系而家呢个听到嘅又会冇乜事咧，但系又可以做到节目咧咁样咯。 佢好渣啊，都咁多年啦，佢话佢朋友啲故仔咪。 唔得嘅，一定会说漏嘴嘅。俾我戳多两下之后，真系你朋友。 咁你系嘅，你见唔对路帮佢兜啊嘛。 唔得嘅，呢啲要真先好听噶嘛。 系，所以我都觉嘅，思芬系有一个嘅包袱嘅，但系我冇谂过咧呢一个，即系 Kitty 好好人，即系佢用咗一个非常之靓嘅形容词去包装头先我所讲嗰样嘢，就系佢摆唔低自己身段， 即系佢有佢嘅形象嘅，系啦咁啊。喂，我想讲咧，其实思芬都有一样嘢咧，我都笑咗佢好耐噶啦。 系咩啊？ 就系、是。咁莫莉你都考到车牌啦，已经系咪先？ 系啊， 我识佢啊，当年我同佢做寻常事嘅时候啊，佢已经话要考车牌噶。 系咩？ 即系你数数手指有几多年啦、啊？我谂， 哇！ 即系我差唔多入嚟咁多年，佢就讲咗咁多年。 喂，我有爆样嘢俾你听啊！咁 又系佢。 系啊，佢最近无啦啦好认真问我，喂，你考车嘅时候难唔难啊？个师傅系咪真系教得好好噶？有啲咩可以指点下咁样？跟住突然間，但係之前從來冇聽佢提過話想學車嘅喎。 喂，唔係喎，我認識佢第一日 day one 啊，佢已經話佢想學車啦喎。咁跟住，咁當然我哋傾開偈嘅時候，佢都有問啦，即係點樣學車啊？咁樣喺邊度學啊？喺邊度考啊？定點啊？咁樣啦，即係間唔時都會有呢啲話題。同埋有時我同佢做完嘢或者拍完電視咧，咁我會揸車即係同佢一齊落去食嘢噶嘛。喂，你會發現咧，佢真係好留意路面嘅情況嘅喎，即係會話哇呢、這個車唔啱啦咁樣。佢又好留意你揸車。时候嘅神态嘅，我话啊，你又识得即系预早选定行车线又几好喎、啊，咁样即系佢咧好留意每一个细节嘅，但系就系唔明点解嘅，咁你仲唔考车嘅？ 我思疑佢，因为以前小学嘅时候系交通安全队嘅会员， 佢真系好细心噶，去路面所有情况啊，同埋有时佢甚至都会讲下啲车啊，咁样都会留意下嘅，即系有啲咩型号啊，咁样佢都会即系佢都会倾噶，但系讲咗咁多年啦，我谂一只手。都数唔晒咁多年啦，都仲系未得起心肝去考， 可能又系嗰句啦，即系 又系有个包袱 系啦， 咩包 服咧？呢个系 放唔低咧，考试，因为成日都讲话考车牌其实好难噶嘛。如果佢真系考到唔 pass 嘅时候，佢放唔低个包袱噶啦。 我记得好似上个礼拜佢先有同我讲啊，你话考呢个自动波好啊，定考棍波好咧？ 佢仲谂呢样嘢， 系啊， 梗系自动波啦。如果你咁惊， 唔系，其实我真系唔知佢惊唔惊我啦。即系我冇人知道呢个系迷嚟嘅。到底点解佢讲咗咁多年话考车，同埋咁留意路面情况，同埋其他司机咧，佢都唔会考咧。咁但系佢咧就话如果揸棍波咧，男人好似型啲嘅。 诶，但系而家好少车有棍波噶啦，哥。 咁、我哋再咩啦，再 push 下去啦。 系啦，你专心啲报咗或者揾啲研究咗啲嘅课程先啦，好冇？先同我哋倾偈啦。我都考咗两次啫，你冇嘢嘅 ，OK 嘅。 好辛苦啊！上嚟呢一个环节，我觉得我而家有想去告解啊！我觉得我讲完人哋坏话好衰。 我见到你头先畅所欲言，好开心、啊。 咁下次再上嚟讲个棚仔咯，我就嚟谂到噶啦。 Thank you 你 Kitty 仔。 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慢动作啦，子龙继续找嚟两位好朋友啊，佢哋就嚟自纸本分隔嘅 Carmen 同埋 ET。除咗分享啦，佢哋喺唔同嘅创作里边咧嗰一种嘅合作模式之外啦，原来佢哋早前咧都举办咗一个啦展览噶，呢个展览仲好有趣添噃，我哋一齐听下啦。佢哋而家一路繼續發展落去啦，會唔會有啲長遠啲嘅目標啊？或者而家手頭上已經有幾多 project 係同時間進行緊嘅咧？ 我哋又整緊另外一本書嘅，咁嗰個都係因為之前譬如有人睇到麥兆峰同埋阿柳廣寫本書，咁覺得個 quality 幾好，咁佢就揾我哋合作嘅，都做緊嘅。同埋啱啱我哋先做完離騷飯嗰本冇幾耐啫，咁所以就係咯，慢慢嚟咁樣樣咯。咁同埋頭先所講嘅個漫畫企劃，我哋都一路揾緊合適嘅人同埋傾緊咁樣樣，希望有機會可以 成到 下一個係咯漫畫家咁樣樣。 但你頭先提到想做一啲長篇嘅嘛，係咪？ 係係係。 係啊，點解會係有咁嘅諗法咧？因為長篇牽涉嘅內容啊、involvement 啊，甚至乎各類型嘅責任啦、都重好多。 哦，係啊係啊，但係就係因為呢啲嘢，如果做到頭先你所講嘅嘢，如果做到嘅話，咁係好吸引。因為最基本就係我哋好近覺得啦，近年嘅漫畫嗰啲其實唔係叫漫畫，插畫咯，即係好多 page 佢有插畫或者點樣樣，可能有漫畫嘅都有嘅，咁但係好多都係譬如變咗一格嘅插畫或者好短嘅嘢啦，咁你令到人哋冇追看性之餘，佢又唔可以好投入嗰樣嘢，咁好似睇完就已經完咗啦咁樣， 太小品啦， 但係係咯，即係我哋係睇龍珠啊、Slam Dunk 嗰個年代大噶嘛，咁嗰樣嘢就係、是、即係唔係講個故事嘅犀利先啦，係講嗰個追看性或者有連續性，你會同啲角色建立關係，知道佢故事發展，跟住你會認識更多佢嗰個世界，咁你會好投入嗰樣嘢，咁呢個係連載或者長篇故事佢最犀利同埋最吸引嘅地方咯，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可以有翻呢個感覺，做到翻帶俾而家嘅讀者咁樣，即係所以希望可以做到呢啲。 咁嗱，創作就係其中一個project 進行緊啦，同埋都開拓緊嘅一個市場啦。咁另一邊想都知道你哋喺九龍灣進行緊一個 pop up store 嘅項目嘅，嗰、那個又係一個點嘅項目嚟嘅咧？ 嗰、那個本身我哋係同其中一間朋友開嘅一間設計公司叫 Fundamental 啦。咁佢搬咗新 office 之後，有個吉嘅空間，咁我哋就傾有冇咩 project 可以喺嗰度發生呢。咁樣咁其實我哋好早之前已經覺得想試下開一啲類似漫畫店嘅空間啦，應該咁樣講。咁我哋就不如試下啦，咁樣就用咗佢嗰個空間嚟做一個 pop-up store。 咁呢個 pop-up store 唔單止淨係賣書嘅，咁我哋自己就搬咗自己好多嘅珍藏，咁樣就去咗個書櫃，希望呢就可以啲參觀者嚟到嘅時候可以坐低慢慢睇囉，真係要可以鉗嘅，可以摸嘅，可以真係慢慢攆一本書。其實因為而家市面好多書店都係包曬膠啊，我睇唔到入面有咩內容。其實如果你買，其實是一個賭博咁樣形式有少少。咁我哋希望真係可以，可唔可以拎上手感受咗嗰個閱讀嘅經驗先。先再俾錢呢，咁樣。同埋除咗閱讀同埋買書之外，咁我哋都有啲其他嘅活動嘅。 我哋之前有搞過類似放映會咁嘅模式。其實另外一樣嘢好想做嘅就係可以放映一啲關於漫畫或者動畫 making of 嘅影片嘅。即係我哋之前就有揀選咗，其實揀選咗三個年代嘅動畫啦，有揀選到怪物之子啦，食人手嘅，跟住有恶童啦，同埋有阿基拉，咁即系佢有三个年代嘅动画。我哋特登揀呢样嘢系因为，即系你睇 Making of 就会见到，就系佢有三个年代做动画嘅方法都唔同。即系譬如阿基拉就好多手绘，净系好少电脑嘅有嘅，不过好少。跟住但系去到恶童嗰度，佢啱啱进入咗 digital 嘅年代，啱啱爆发嘅年代，但系佢又未摸熟嗰样嘢。咁呢样都有趣嘅，就系讲佢点样去运用呢样嘢。咁就系嗰个年代，你个 Making of 就见到佢喺点样运用个电脑，但系又遇到个难题咁样嘢。跟住去到头先讲怪物之子，去到2010几年嘅年代，跟住就电脑好成熟啦。但系佢哋又有啲位系用电脑之余，佢有啲位要坚持翻用手绘嘅，因为佢觉得呢个质感系电脑做唔到嘅。咁即係呢啲會見到嗰樣嘢，我哋又好想播返出嚟做呢樣嘢。咁我哋就所以個放映會就係做係囉，播 making of 嘅一個放映會咁樣樣囉。 都幾有趣喎。乜嘢令你哋堅持即係一本實體書嘅味道同埋經驗係咁緊要呢？ 主要因為實體書，我自細就睇漫畫就睇實體書大嘅，即係就呢、這個年代應該 新一輩真係少啲㗎喇。 唔係，我就諗緊佢理唔理解到呢樣嘢，佢未必理解到呢樣嘢。 開個， 因為係咯，可能佢一睇第一本已經係喺網上睇，咁我哋 甚至乎佢教科書都可能已經係一部 pad 嚟咯。 係啦係啦，咁因為我哋成日都講漫畫，如果你話睇實體書就，譬如即係你攞上手你一摸，即係其實人好講翻好壞好嘢，你人類你摸到個質感你就記得噶嘛，即係呢個係 個 係咯，你呢個係 inbound 嘅嘢嚟噶嘛，咁呢樣嘢同你見到個 iPad 嘅 screen 係兩回事，同埋你。揭啊，揭書帶俾你嘅嗰個互動啊，同埋成日講話你漫畫要 zoom， 你就要你用上網就係 zoom in 撳掣。咁我而家呢個 zoom in 其實就係 空埋去， 空埋去係啦。咁已經係 zoom 噶啦嘛，唔使撈噶嘛，呢個係即係除非你隻手好慢啫， 唔使等數據回應。 係啊，同埋我想近好睇，哇！呢一格好仔細喎，我要睇。 啲須可能我原來咁樣畫噶喎。 係啦係啦，我要睇耐啲，我電腦要 drag 嘅喐咁樣，我呢度就。咁樣喐嘅啫嘛，即係所以即係呢啲都係你個人嘅自然反應嚟噶嘛。咁我覺得書呢個媒體係好反映到呢樣嘢嘅好處咯。當然而家會因應電腦或者出現咗條漫啊呢樣嘢，咁但係好基本嘅漫畫，譬如佢點樣啲分格啊，點樣去其實嗰樣嘢同個書嘅構造係有關嘅。即係譬如你揭頁啊，嗰本書嘅大細啊，咁嗰啲格嘅大細同埋點樣去左至右由之左係關本書點揭噶嘛，本來咁其實呢樣嘢會係好多連貫性嘅嘢中間出現咯。咁當然而家你條漫就係上而下 drag 咁樣，佢都有佢嘅 system 嘅，咁都一定會有變出嚟嘅。咁但係我個人就會中意翻書嗰個 system 咯。 即係逐頁逐下可以接觸，可以摸下，可以聞下添嘅。 係啊，同埋最基本唔係即係我如果最好好細個最震撼就係譬如睇《茂田一雄》咁嘅《飛流教室》咁樣，佢嗰啲好驚嚇嗰啲位，你 你唔知下一頁係咩咁，即係你唔係你唔係咯，揭嗰下你係好記得一揭，即係大頭彈出嚟噶嘛。係，你呢個感覺係你電腦慢慢 jack 落嚟，你可能都有嘅，但係你冇嗰個咁震撼咯。即係我如果你話我到而家嘅記憶感覺係咁， 咁依次你咧？ 咁我就講翻啲 practical 啲嘅嘢啦。咁我哋兩個其實都係平面設計師啦。咁係咯，我哋希望點解要用實體書呢個媒介？其實都覺得係實體書本身個頭先Carmen 所講啦，質感啦，同埋嗰個閱讀經驗，其實係可以俾到人哋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嘅。咁除咗之外咧，我哋本身係平面設計師嘅角度去睇咧，就會覺得。哦，其實一個書本嘅 design 或者係用咩油墨啊，用咩紙張呢啲，其實都係可以渲染到成個故事嘅氛圍俾個讀者，即係唔係淨係畫面嘅，我哋可以喺紙嗰方面入手啦，可以喺油墨嗰方面入手啦，話俾佢聽點解我哋要揀呢隻紙，因為同呢個故事好合襯啦，同埋可以襯合出嗰個故事後面嘅背景啦，咁樣係咯。我覺得實體書呢個勝過呢個平面熒幕嘅部分，就係有呢啲， 即係比電子版係質感多啲，同埋係層次豐富啲嘅。 係。 聽到你哋點解咁中意實體書啦？咁你哋攞啲乜嘢書擺咗喺 pop-up store 啦？同埋驚唔驚整污糟或者整爛嘅？結下。 我有一本已經整巢咗， 巢咗啫，未爛嘅。 巢咗，係我哋上次租做展嗰本長刊嚟嘅，因為有張拉頁嘅海報。咁我諗係因為 太多 fans 拉得多咁樣，跟住我見到有一個巢咗個位咁樣， 冇心痛咯、啊。 係啊，冇都冇計嘅。但係因為就係想攞啲書俾人睇咯。咁同埋啲老土講句嗰啲，係 要揭巢嘅。 係唔啱啦，你一個錯誤嘅。系你个系一个其中一个结果，但系唔系个目的嚟嘅，系啊，即系书系要揭嘅，咁所以巢系无可避免之，但系即系希望可以避免啦， 正常嘅好选 系，即系但系又系咯咁样 OK 嘅，咁但系我哋都觉得书系应该要揭嘅，即系唔系话可能你要包死晒或者点样，即系我自己唔系好认同啲买翻嚟就系斋冻喺度包实胶袋唔睇嘅，咁我系咯，我要拎出嚟睇嘅咁样样咯，所以我觉得书摆出嚟系咯，即系我所以都我哋都叫啲人。可能你小心啲睇咁樣，但係你又唔需要話好介意整爛咁樣 ，OK 嘅。咁樣如果你話對於收藏嚟講，我哋譬如有擺到，因為我哋都幾多阿基拉嘅 fans 嘅嗰啲，咁跟住我哋有擺到一啲嗰陣時當年嘅一啲動畫啦，同埋漫畫嘅設定集，咁都其實都絕咗版㗎啦。同埋有嗰陣時阿基拉八幾年嗰陣時嘅有兩本厚嘅嗰陣時個 storyboard。即係全部都亞大開人手繪個 storyboard 兩本咁厚，係啊，咁都係我自己好都 OK 高價咁 bid 翻嚟啦，係啊係啊，咁樣即係呢類型嘅嘢我哋都有擺出嚟嘅咁樣樣，咁係咯，咁同埋有一啲譬如即係有啲有得賣，有啲因為我哋入咗少少貨翻，有啲就可能我哋自己譬如好中意漫畫，先講譬如四妹妹咁，我哋覺得可以擺出嚟俾大家輕鬆咁坐喺度慢慢睇嘅咁樣樣，呢啲短篇又有。 呢個你建議嘅呢、這個 哦係係 佢堅持 大推啊， 堅持 大推啊，係我想補充一句先，因為我哋嗰度有啲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雖然係書店嚟嘅，但係我哋其實係好想做到好似有個漫畫屋或者叫做漫畫以前舊式嗰啲漫畫 cafe 咁樣嚟當係，所以就有個位置可以俾啲人可以特登喺度慢慢去睇書。咁但係嗰位其實我哋希望係做到要收費嘅，所以我哋寫出嚟就寫入場費係。自由定價咁樣，所以就你覺得睇完本書或者你坐咗一個晏晝，你中意睇咩都得嘅。咁你覺得你睇完你覺得值幾多錢，咁咪擺低咯。咁你覺得我完全唔值錢嘅零蚊，咁你可以唔使擺都得。咁你覺得哇好正，我覺得睇完啲好絕版嘅書我都好正，你擺低1000蚊咁又得咁樣。即係所以我哋就 open 呢樣嘢，但我哋希望俾多個概念俾大家知係呢樣嘢係收費嘅。咁但係你覺得值幾多錢就擺幾多錢咁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啦，可以喺社交平台 Facebook 嗰度啦揾翻紙本分隔，留意多啲佢哋嘅分享啦。係啦，咁啊再一次多謝紙本分隔上嚟啦， 多謝曬 ，thank you。 是乱面说书，然后拉出战快破衣做了纸，然后天空必会有一片，让年月张开写满诗。是乱面说笑，然后剪出一串尾巴做了肺，然后疆土必会有一片，可叫抑郁并做随意。谁来描述爱？ 凌乱也是情缘，谁来愿要信？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练美丽的字。忘记之早已知，难将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只不默。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天边。眼真轻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墨。白卷书来提示一枯子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日子。谁来描述我？藏在心中很壮阔的像卷纸，纯白简单催我放开点，让尘俗翻滚放有诗。